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17号星期四，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2和7。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14号线东段今天起调整首末班车时间。 北京进一步规范公积金提取，今后公积金业务可在银行网点办理。 猴年生娃建档日期已经排到了明年的8、9月份，准妈妈建档要抓紧。 昨夜今晨，美联储宣布10年来首次加息。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易租宝被立案调查， P2P 借贷平台问题多，用户投资需谨慎。 销售员承诺返现却耍赖，商户不交保证金没约束，消费者购车别轻信低价。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年世俱杯半决赛今天晚间开打，广州恒大将会对阵欧洲冠军巴塞罗那。 热演话剧《北京法源寺》明年1月份将会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是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李永杰是北京宣武医院的一名医生。17年前，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辞职回国，把先进技术带回祖国。17年来，他和他的团队诊治了10万多名患者，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病患家庭。他的团队也被称为是功能神经外科国家队。然而为此，他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稍后一起来听爱在天地间。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从今天起，北京地铁几号线将会部分调整首末班车的时间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数码收音机一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夜间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新鲜资讯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今天起，地铁14号线东段调整首末班车时间，首班车最早提前30分钟，方便乘客出行。 调整后的时间是由金台路站开往单各庄站方向的首班车时间是5点57分，末班车为23点07分，首班车比之前提前3分钟，末班车延后了7分钟。由单各庄站开往金台路站方向的首班车呢是5点钟，末班车是22点30分，首班车比之前提前了30分钟。 那么乘客可以留意各车站内的首末班车时间图以及站内显示屏、京港地铁官方网站来了解首末班车时间的变化。 再来关注机动车行驶方面，昨天下午呢，交管局的官方微博发布北京市内多个路口今后限时禁止机动车转弯，以及房山区部分道路禁止核定在吨量是五吨含以上的载货汽车通行。 禁止机动车左转弯的路口呢，包括北池子北口、德胜门外大街与安德路交叉口、阜成门南顺城街、中国联通大厦东侧口、小营西路与毛纺路交叉口及金鱼胡同东口。那么这些路口呢是禁止机动车转弯的，具体的限时时间您可以查询交管局官方网站的通知。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天气依然晴朗，而且气温有所回升，风力也明显减小，中午前后适宜开窗通风。 昨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下降到了-7摄氏度左右。那这也是南郊观象台近20天以来的最低气温。天气寒冷，不少市民呢习惯在身体上啊贴上暖宝来抵御寒冷。不过专家也提醒说，长时间接触暖宝贴可能会造成低温烫伤。 医生提醒啊，暖宝贴呢不能直接与皮肤接触，不能与供暖设备同时使用，也不要在睡觉的时候使用。一旦皮肤有刺痛感，就可能是低温烫伤，一定要立即拿开。 另外在饮食方面也有一个小提示啊，天气冷，不少市民呢喜欢在家里面吃涮火锅，但是吃火锅最后煮面的这个做法其实不可取。专家说，火锅汤最后煮面会摄入过多的嘌呤和脂肪，体内会产生大量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要想吃火锅吃面的话，要一边吃涮肉一边吃面，或者先吃面后吃肉，如果能选择杂粮面就更加健康了。 再来关注一下住房方面，今后小黑中介以代办为由代公积金缴存人申请提取公积金业务的将不再被受理，这是昨天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规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出的。 征求意见稿当中明确，今后原则上不受理中介机构代他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由管理部门认定的正规中介机构，如人才服务机构、信誉一直良好的中介机构等，可以代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另外，提取金额的划转也有所变化，过去缴存人办理了提取申请之后，可以选择将公积金划转到工资卡中，在新规中呢，所提金额将划入联名卡，没有联名卡的可前往联名卡的合作银行免费办理。 新规当中还规定，缴存职工在外地买房也可以申请公积金提取了。征求意见稿当中首次明确，职工在京缴存住房公积金，在北京行政区域外购房的，只受理申请人在户籍所在省份购买的住房，在他地购房的现在还不予受理。 此外，对于骗提的行为呢，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明确，对提供假身份证、假合同、假发票的当事人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3年内不得受理公积金提取申请，也不受理其贷款申请。 关于公积金方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今后在银行网点也可以办理公积金汇缴、补缴、提取、个人信息变更等业务了。目前呢，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与工行、建行、交行、农行及招商银行5家银行进行了合作试点。 截至目前，合作试点已经在东城、西城、海淀、中关村、朝阳、丰台、通州和顺义等8个管理部开展。承办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的网点有56个，柜台181个，居民可以登录这5家银行的官网，查询可以办理公积金业务的网点。 好，新鲜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还是跟住房有关的消息。这个消息啊，对开发商有利。北京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监管正式松绑，商品房预售项目没卖到一半面积，开发商也可以自由提取监管资金。这是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的通知。 那么专家介绍说呢，所谓预售资金监管是商品房的购房款都要存入银行的专用账户，其中一部分为重点监管额度，开发商不得随意提取，必须按照工程进度的各个节点按比例提取工程建设款。这样做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楼盘烂尾，保证购房者权益。 专家表示，这一举措呢，可以缓解开发商的资金压力，使其更合理的运用资金。而对于咱们购房者来说，这次也特别强调，买房人资金进入监管账户之后，可以跟踪资金的流向，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的资金安全有了保障。 那么说到买房，今年北京楼市啊明显回暖，不过据媒体报道，北京的新房供应却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数据显示，今年北京商品房住宅供应量只有4万套，只占到去年全年供应量的53%。 由于新建商品房住宅供应量减少，北京楼市将进入存量房阶段。据了解，住建部等部门已经在酝酿多项楼市去库存的技术手段。 业内人士指出，一线城市的住房未来将出现两大特点，一是供应减少，二是豪宅化，楼市区域分化将日趋严重。有媒体评论，相应的政策呢，也不可以一刀切，要更有针对性，供需两端发力，分而治之才是解决之道。 好，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服务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猴年生娃，准妈妈们建档要抓紧了。记者了解到，目前呢，猴娃妈妈的建档日期已经排到了明年的8到9月份，部分医院预产期在8月的孕妇建档名额已经满了。 目前北京仍在执行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的落地政策呀还没有出台。专家提醒，考虑到准备生育二孩，建议育龄女性呢要合理避孕，同时认识生育间隔过短的潜在危害。 哎，研究就表明啊，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从母体康复和孩子生长发育来看，最佳生育间隔时间为2到3年。 新鲜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据新华社消息，警方已经对易租宝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目前对涉案相关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对涉案资产进行查封、冻结和扣押。 近日呢，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易租宝网站及其关联公司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涉嫌违法经营，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随后易租宝宣布全面暂停业务。 近几年，易租宝的投资人数超过80万，总成交金额超700亿元。这家 P2P 网贷平台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同时相关质疑声也一路而来。此次易租宝被调查，无疑给 P2P 行业发展敲醒了警钟。 那么如何更加有效的监管 P2P 行业？面对众多 P2P 平台，市民又如何来保障自己的资金安全呢？在稍后的重点关注当中，我们将会为您详细解读。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大就后勤用工乱象做出了回应。近日，由北大学生社团自发调研北大后勤工人状况，并发布了报告，指出呢，有超过30%的后勤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社保的比例也低于40%，收入低、超时加班现象更是普遍。 对此，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北京大学了解到，学校已经对这一报告作出回应，表达了对学生关心后勤工作的感谢。针对报告当中所提到的个别问题，他们已经展开自查。 北大校方表示，据初步统计，报告中所涉及的北大本部从事餐饮、园林、保洁、安保等的工作人员呢，有3000多人，而这份调查报告所依据的访谈人数为100人，而且多为劳务外包及合作经营用工，不能够全面反映北大后勤工作人员的真实状况。但是校方也强调，报告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研究。 今天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两条 最新的消息啊，最近2016年春运火车票抢票难度最大的20个城市排名表在网上热传。北京位居榜首，成为火车票抢票难度最大的城市，抢票概率为3152万分之一。 哇，这个比例可真是分母太大了。那么除了北京之外，广州、济南、上海、杭州分列2到5位。据了解，这份排名表呢，来自于一家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信息服务商。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上榜的20个城市啊，是根据客流量，从而计算出抢票概率产生的。 有铁路人士表示说，上述排名表只能是作为参考。此前呢，中国铁路总公司曾经发布消息说啊，称今年1到10月份铁路客运量同比大幅增长，不排除随着客流量的增大，2016年的抢票难度要比2015年还要大。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夜今晨最为关注的一个事件啊，昨天晚间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到0.25%至0.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2006年6月份以来近10年来首次加息。 那么昨夜今晨受到美联储加息消息的影响，欧美股市收高，国际油价大跌。那么对于这一次美联储加息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影响，稍后马上播出的汇市连线当中，我们将请汇评专家为您做详细解读。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易租宝被立案调查， P2P 借贷平台问题多，用户投资需谨慎。 销售员承诺返现却耍赖，商户不交保证金没约束，消费者购车别轻信低价格。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燕妮。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李佳毅。佳毅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那美联储昨天宣布加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对汇率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周三呢是美元指数呢对主要货币上涨，那美联储呢是发布了利率声明，将指标利率的区间上调了25个基点，至0.25%至0.5%，是如期实施了近10年来的首次升息。而由于此前呢，市场已将美联储将于本次加息的预期消化大半，因此美元指数的上涨幅度有限，那最高呢是触及到了98.66附近。那会上呢，是美联储明确指出，升息只是逐步收紧政策周期的开始，这也暗示此轮周期推进的速度呢将会十分的缓慢。另外呢，美联储强调通胀状况呢是决定下一次升息的关键因素。目前呢，美国的通胀呢仍是远低于目标，因此呢，这也令美元的走势出现了反复，甚至呢是回落至了当日的低位97.6附近。那随后呢，美联储是暗示明年呢会有4次的升息，每次25个基点的进度呢是超乎了市场的预期，因此美元指数在接近美国交易时段的尾声出现上扬，但始终呢是未能突破此前的高位。那数据方面，周三呢公布的美国11月楼市房市数据呢是大幅的好于预期。那美国11月的房屋开工呢是自7个月的低位反弹，建筑许可呢也是升至了5个月高位，这都展现出了美国经济强劲的迹象。而美联储升息之后，经济指标呢也将继续作为美联储衡量经济复苏以及加息频率的重要参照，也将为明年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提供客观的依据。因此呢，加息的靴子落地后，美指的走势呢将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数据的好坏。而从图形上来看，美元指数上方的第一阻力位呢，目前是看在20日均线99附近。如果近期呢能够有所突破呢，则美指有望继续向前期的高点100.50试探。主持人，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欧元的情况。 那周三呢，是欧元呈现了震荡回落的态势。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前，欧元区呢是不乏重要数据的公布，但是对欧元的走势呢都影响甚微。欧元呢是在1.09的上方震荡。而前期欧元上涨至约6周的高位，主要呢也是归因于欧洲央行本月宣布的刺激计划力度不及预期导致的一个空头回补，加之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提前消化呢，也是令欧元在本月一直在1.08的上方震荡。而随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欧元呢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落，但是幅度呢并不及预期。那周三公布的欧洲方面数据整体呢是喜忧参半， 欧元区12月的制造业 PMI 初值升至了53.1，好于预期。12月的服务业 PMI 初值降至了53.9，12月综合 PMI 初值降至了54。而欧元区11月的 CPI 中值是0.2%，好于预期。那欧洲经济整体疲弱的态势呢，是未能得到有效的缓解。那欧元区呢，在复苏的道路上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而从图形上来看，1.11呢为欧元上方有效的阻力位，下方1.05的前期低点呢，则是为欧元作为支撑。那随着欧美货币政策差异的持续发酵，欧元上涨的空间呢或将受限。而欧洲央行可能会祭出更多的刺激计划的预期呢，也将会对欧元后期的走势形成压力。因此，欧元呢长期弱势的格局并未改变。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牌价。 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26，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06.47，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72.22，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5.41。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70.42，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311。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义。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现在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贷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清晨同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点2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说昨天警方宣布已经对易租宝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让大家对于 P2P 又多了一份担忧。 先来说一下什么是 P2P。 P2P 平台呀，是个人对个人的网络贷款模式服务平台，简单来说就是为贷款人和投资人提供一个双方交易的中介平台。 易租宝呢，就是这样一个 P2P 平台，它诞生于2014年，在今年5月份的成交量已经达到了50亿元。之后呢，以每天1个多亿的成交量猛烈扩张到700多亿元，它的员工在最多的时候已经超过10000人。然而在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当中，业内也不乏对其质疑的声音，指出这个平台存在没有第三方资金托管、信息不透明、债权保障度低等相关问题。 12月12号，新华网发布消息，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对易租宝进行调查，北京等地成立了专项处置工作机构，表示呢将依法最大限度的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其实要说最近呢 P2P 平台出现问题的消息不在少数，很多用户都在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问题。根据央视整理的资料显示，截止到11月底，3464家被监测的 P2P 平台问题平台占到了46%，将近一半。 业内人士指出， P2P 公司要想长期健康发展，必须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开拓发展空间，并对投资者进行充分透明的披露。对监管机构而言，相关部门呢也要完善政策举措，提升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那么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来理性看待 P2P 平台呢？专家提醒啊，一些以骗钱为目的的 P2P 平台通常会以高额的年收益作为诱饵，吸引消费者上钩。投资者选择 P2P 理财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平台是否规范，风控是否完善，债权是否透明。 此外，为了避免投资者的疑虑，越来越多的 P2P 平台呢采取设立风险准备金作为增信方式之一，比如红领创投、拍拍贷、你我贷等较为成熟的平台呢，都在银行设有风险准备金专户。然而数据显示，设立风险准备金的平台占比不足20%。 有业内资深人士提醒用户啊，尽管 P2P 平台采取设立风险准备金，但这资金是否由银行托管，能否覆盖到坏账率，以及是否被平台挪用为他用等等，都要我们仔细研究清楚，可以说是非常专业。总之一句话，投资有风险，咱们投资者入市需谨慎。 重点关注，再来说一下，多名外地消费者近日在北京买车被坑了。比如山西的郭女士就说，她在东三旗亚北名车港买车时，被迫多花了4万多元，与她有同样遭遇的还有20多人。 前几天啊，郭女士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啊，北京昌隆嘉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打出这样的广告，车价192900元，返现金52900元，并且还赠送装饰，这要比 4S 店里的这款车便宜很多。之后呢，郭女士就决定来北京购买这辆车。 在这家公司啊，郭女士是付了全款，提车之后就被带去做装饰了。随后7名自称是店内员工的人来到装饰店，不仅告诉她不能再返现提现，还要求郭女士再交33000元的装饰费。 这个时候郭女士意识到上当了。最终呢，郭女士啊又交了25000元的装饰费才被允许离开。之后郭女士马上来到派出所报案，虽然经过协商退还了部分费用，但是仍然比正规 4S 店买车时还多花了10000多元。 记者了解到，多名消费者呀都是从不同的网站上看到当场返现、赠油卡等宣传之后呢，来到亚北名车港购车的，但是他们不但没有享受到优惠，花费甚至比厂家的指导价还高。 那么据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管理部门介绍说，他们的市场内商户每年都要缴纳几万到1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经销商出现违规行为，市场会扣除保证金，对其有约束。但是刚才提到的名车港市场部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这里是不强制交保证金的。 昌平区公安分局表示啊，近年来东三旗地区直属派出所接到的这类报警比较多，涉及这类经济纠纷的，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民警会决定是否找来对方，让双方协商解决。 同时呢，民警也特别提示，车辆价格其实在全国各地相差不大，对远低于当地市场价格的车辆，咱们要提高警惕。此外呢，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咱们切记啊，不要轻信网络宣传或者口头承诺，相关承诺一律要写在购车合同上。另外，交纳定金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定金收条和购车定金合同，缺一不可。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蔡谢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的京沪高速公路18里店桥到亦庄出口双方向车辆都是行驶缓慢的，请司机朋友提前绕行博大路或三台山路来行驶。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16世俱杯半决赛今晚开打，广州恒大将对阵欧洲冠军巴塞罗那。 热门话剧《北京法源寺》明年1月份将会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今天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从今天开始啊，北京地铁几号线将部分调整首末班车时间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数码收音机一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告，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旅游文化的娱乐资讯，稍后见。 车风， 车风， 车风， 车风， 就是那个买车便宜又方便的车风啊！ 对呀，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加入金源新烟纱帽会员家族，专属折扣，积分换礼，免费飞速 WiFi， 一键便利查询，更多福利唯你独尊，刷帽卡消费还可获赠双倍积分，金源新烟纱帽，精彩你生活，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旅游资讯呢，首先我们要来说说啊，北京一家旅行社因为组织不合理的低价游被停业半年。 昨天国家旅游局通报了一起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案件，北京中港联合国际旅行社呢，因为非法设立服务网点，签订虚假合同，组织不合理低价游被查处。 依据相关规定，北京市旅游委给予这家旅行社停业整顿6个月，处以28.9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此外呢，这家旅行社因为涉嫌合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5名相关人员被警方拘留。 再来关注上周日下午，一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怀柔慕田峪长城一带走失，经过消防部门的紧张搜救，终于在深夜将这位游客救了下来。 据北京晚报的报道说，怀柔迎宾路消防中队是周日下午4:30接到报警电话的。接警之后，救援的消防人员准备好绳索担架，于是进了山。 因为山上啊还有大量的积雪存在，路不好走，救援人员呢就沿着这名女游客的行进路线来寻找，并通过喊话的方式与这位游客取得联系。来到她身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钟左右了。 其实呢，要说类似的深山救人啊，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广大驴友，千万不要独自攀爬野长城和山路，万一遇到危险呢，咱们尽量要保存体力，找到合适的休息、通讯畅通的地方，尽快打电话来求助。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项体育赛事。北京时间今天傍晚6:30，广州恒大将会在2015世俱杯的半决赛上对阵欧洲冠军巴塞罗那。 恒大在首场比赛当中啊，以精彩的压哨补时绝杀是逆转了墨西哥的美洲队，为自己迎来了世俱杯上再战顶级豪门的机会。多家媒体分析也认为，这是一场恒大要全力打出自己特点的比赛，战胜巴萨的难度的确很大，所以恒大要从全力防守、少失球与力争取得入球等多个方面逐步努力。 此前广州恒大队发布了世俱杯半决赛的海报，上面除了广州恒大和巴塞罗那两支队伍的队徽啊，中间还写了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足以表明恒大队这场比赛呀还是有期望的。 那么今天晚上的6:30，央视体育频道将会现场直播这场比赛，也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到时观看一下。 近日不少居民发现啊，已经消失了近一个世纪的外城东南角楼重新出现在了东南护城河岸。昨天东城区文委表示，历时近2年的复建左安门角楼工程现在呢已经竣工了，目前仍在进行收尾工作，争取尽快让角楼和居民们见面。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左安门角楼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可以看出整体外貌，但角楼四周的围挡和绿色防护网还没有撤去。 角楼东侧南侧分别有两排六个箭窗，角楼雕梁画栋，做工非常精美。 外城东南角楼呢，又称左安门角楼，修建于公元1553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然坍塌，城墙于1957年后拆除。民俗学家高威介绍，旧时左安门东南角楼是一种地标性的建筑，现在按照原貌进行了重建修复，体现了北京的文化内涵。 嗯，文化娱乐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天纪念钞的相关消息。昨天是航天纪念币纪念钞兑换的最后一天，记者调查发现，市民热捧之后，航天纪念钞在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开始回落了。 因为此前开放预约时忘记了提前预约，所以说不少人啊，最近几天都在银行门口呢是排起了长队，为的就是几张纪念钞和几枚纪念币，不想排队的，所以就到市场上去买了。查阅资料发现，在航天纪念钞纪念币刚开始兑换的时候啊，价值100元的航天纪念钞能卖到180元，一枚10块钱的纪念币能卖到50块钱。 而昨天记者在邮币市场看到，航天纪念钞的价格已经回落到120元左右，纪念币的价格变化较小，每枚要卖到40元左右，只要一出手就有人买。 价格出现高开低走，不少居民呢开始疑虑航天钞、航天币的收藏价值究竟有多少。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航天钞、航天币从长远角度而言收藏仍有价值，但啊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嗯，而且呢，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据北京晨报的报道说，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假的航天纪念钞纪念币了。这假币制作啊，相当粗糙，如果咱们仔细一点就可以辨认。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收藏者，仍要小心谨慎，防止上当，别因为急于吃尽而遭受损失。 文化娱乐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演出舞台。正在天桥艺术中心热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在明年1月份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话剧《北京法源寺》根据李敖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爱国维新派人士百日维新的过程中，剧中呢是贯穿着家国、朝野、君臣、生死等一系列相冲突的概念。 阵容方面，这部话剧呢由田沁鑫执导，剧中曾经在电视剧《还珠格格》中扮演福尔康的周杰，这次饰演了其中的光绪皇帝，而慈禧太后呢则是由奚美娟饰演，这也是奚美娟时隔12年再次走上话剧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部话剧还特别邀请到黄晓丽、李文启、李永贵、马迎春四位艺术家来饰演李鸿章、荣禄、恭亲王奕欣等清朝重臣。 目前这部话剧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并且将会持续到本周日。我们的编辑啊，昨天晚上去观看了这部话剧。作为一部历史正剧，虽然看起来很沉重，但是剧场啊几乎是爆满的状态。 嗯，多名观众也表示说，当我们把视角重新拉回到100多年前，众多仁人志士挽救国难、为民族未来奔走呼号，的确令人动容。 关于法源寺，在这里也为您介绍一下，法源寺原名敏中寺，最早在唐代建立，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由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征伐高丽的死难将士而设，后经清代重修改名为法源寺，现在呢位于西城区牛街。 好，文化娱乐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啊其他演出方面的消息。由北京儿艺青剧团出演，青年导演黄凯执导的小剧场喜剧《幸福年》将于12月23号下周三开始在北京世纪剧院小剧场上演。 故事以1984年到2014年30年间的四个除夕夜为横切面，讲述了发生在万家老屋里两代人的情感和牵绊，折射出两代人迥然不同却又一脉相承的爱情观与中国家庭观。 剧中呢特别设置了一个故事人的角色，由一位歌者现场演唱4个年代的代表性歌曲，这些颇具画面感的老歌新曲配以大白兔奶糖、搪瓷缸子、话匣子这些真实的老物件，展现了70、80年代的珍贵记忆。 目前这部小剧场喜剧已经开票了，最低票价是150块钱。 还有一部推荐给小朋友们的京剧可以关注一下，下周末北京京剧院将上演儿童京剧西游系列之闹天宫。 北京晨报的消息，北京京剧院啊正在倾力打造京城第一家京剧亲子剧场。闹天宫这部剧在保留传统猴戏闹天宫中的精髓之外，还增加了孩子们喜欢的互动环节，演员并不是一直在台上演，也有可能是在观众席，例如土地公公可能会从观众席里边出来再走到台上进行表演。 呵，那据了解呢，北京京剧院这次还特意设置了亲子套票、家庭套票。亲子套票含两个人成人加一个孩子，票价为260元。北京京剧院这次演出的地点位于北京前门建国饭店梨园剧场。 再来关注一部电影，猴年春节档又多了一部强片，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明宝剑》将于猴年的大年初一上映。 影片延续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的故事，堪称后者的续集。它讲述了女侠杨紫琼饰演的于秀莲重归江湖，在甄子丹饰演的侠客孟思昭的帮助下保卫清明宝剑的故事。 为了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导演袁和平邀请了一流的好莱坞团队保驾护航，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制片人韦恩斯坦和《指环王》原班视觉人马。到底能不能满足观众的期待呢？就等明年春节档的市场检验了。 文浩娱乐资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2月27号到31号，第18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将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届艺博会创新启用邀展制模式，邀请海内外艺术机构、知名艺术家来参展。 据北京晚报报道，本届艺博会将会推出俄罗斯油画、尼泊尔唐卡精品等海外展品，国内的书画展品啊，包括黄君璧、黄香玲妇女的联展，吴越石水墨大写意的师生联展，这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好了，那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40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早晨的8点40分，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宏运，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全工你好。 哎，你好。 请全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北京的整体天气趋势。 今天呢早晨啊，咱们是进入12月份以来气温最低的一个早晨了。那个7点前后呢，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降到了-7.7度。不过今天呢，随着冷空气的远去啊，这个大风天气将暂告结束啊。白天的风力也就2到3级了，而且阳光充足啊。到了下午呢，城区的气温啊可以上升到4到5度，那么风不大了。总之呢，说今天呢就是个好天气了，那适合大家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是这么一情况。 那未来这个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请全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明天白天呢，有小股冷气呢影响北京，还有这个2、3级的小北风，这个大气透明度依然清晰。但是到了周六啊，随着控制北京气压场的减弱呢，这个偏南风开始盛行，这个大气透明度就逐渐转差了。周日呢会进一步的加重，像平原地区呢会有中度的霾，比如像东部还有南部郊区呢，在早晨的时候能见度恐怕也就是1到2公里了。那么这次雾霾天气主要影响的范围啊仍然是华北和黄淮地区，所以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范的准备。而且双休日这两天呢天空状况不佳啊，最高气温也仅为2到3度，大家外出呢还需要注意啊，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到-0摄氏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是65到8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 未来3天本市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无大风和降水。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十二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 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1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蔡杰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蔡杰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城区的天气良好，全市路网的交通压力前两天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最高峰值是 6.7， 仍然处于中度拥堵的级别。不过今天环路的压力不太大，比前两天的早高峰要稍微好一些，集中拥堵路段还是在东西二三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北二环全线的双方向，四环路的拥堵路段要少很多，压力主要集中在东四环中路南向北以及西四环中路的南北双方向。以上都是早间持续车多的路段。今天重点提示一下，早高峰高速路的情况不太好走，有几条受事故影响的路段。一个是6:30左右在京港澳高速的大瓦窑桥进京方向有一起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8:00左右已经清开了一个事故车辆，放开一条半的车道，但是因为清理大货车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造成早高峰的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到大井桥出京方向一直都是车行缓慢的情况。还有京城高速的湖光中街出口进京方向在7:00左右也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其中一辆车还有自燃的情况，影响到黄冈到湖光中街的路段进京方向拥堵的时间也比较长，目前以上路段都没有恢复。包括机场高速、京通快速、京藏高速和京沪高速，今天早高峰的进京方向都是不太好走的，请大家注意避开以上的路段。好，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蔡杰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爱在天地间。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放松，放松。如果要好，你就伸大拇指啊；不好，就伸小拇指。这个就是好。 这是北京宣武医院的李永杰医生在为帕金森病人做手术的场景。有人说，李永杰的故事就是一部传奇。他是北大医学院的高材生，博士毕业后留学美国，期间成为了世界最顶尖神经外科医疗团队成员。然而在事业生活的最好阶段，李永杰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将世界最前沿的医学理念技术带回祖国。当时很多人对他的决定不理解， 大家都说我傻，说我脑子进水，因为那个时候你看真的没有几个回国的嘛，都是想尽办法一些要扑去的。 但是李永杰却有自己的想法，在美国他目睹了太多从轮椅上重新站起来的帕金森病患者，而当时国内帕金森病患者已有200万人，但国内却没有这样的医疗技术能够救治这些病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经历了上千例的这个手术，我经常看见病人抖动的那个手突然就停下来了，那病人都觉得不可置信的。当时就细胞刀技术在中国来讲，我回来之前是零，我还是回来做点事情，我可能回去了没做好没做成我会后悔，但是如果我要没回来做，我会一辈子后悔。 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医疗技术再过几十年也达不到美国的水平，但李永杰不信邪，他喜欢挑战，他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回国后，他进入宣武医院，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填补了这一领域国内的空白。在他的努力之下，一个个病患奇迹般的病情好转。 睁开眼睛，哎， 把嘴张开 啊，张开嘴。 是于大夫，乔大夫在那边站。 哎，你都认出来了是吧？ 像这样治愈病人的过程，李永杰每天都在经历着。当病人的肌肉不再震颤僵直，当失去生活能力的病人得到了恢复，李永杰心里面总是感到莫大的欣慰。在利用先进技术治疗帕金森病的同时，李永杰还在不断的钻研创新。他先后在运动障碍病、癫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和脑瘫等病症治疗方面做出了敢为人先的探索。 大概七八年前，个姑娘妈妈推着进来的，坐着轮椅，全身肌肉僵硬，她根本站不起来。我就问病师，我说她从来没走过路吗？他说小的时候还好，他说跟小朋友一起跑着玩，然后当时马上脑子就反应就不对，这不是脑瘫。他看了很多很多医院都认为他是脑瘫。我说我给您开点药，你就让他去吃，下个礼拜你再来看我来。他说挂不上号。我说不用挂号，我就是想看一看他。第二个星期来了，他扶着就站起来了，还能迈几步，那就我的判断就对了，这是一个很罕见的病，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误诊的。 从1998年至今17年来，由李永杰一手组建的功能神经外科国家队治疗了10万多名癫痫、帕金森病、脑瘫患者，挽救了无数病患家庭。他带领的团队在帕金森病和癫痫领域的手术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连美国同行都赞叹不已。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回国发展医疗事业，李永杰不得不与在美国的妻子两地分居，最终两人志向不同而离婚。常年在国内医疗一线奋战的李永杰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觉得当年回来的时候他只有11岁就离开他了，就觉得好像欠着他的，因为他正好是他的成长时期。 现在儿子其实也理解老爸当时的这种 对 选择， 我想大一些，跟年龄也有关系。 李永杰回国17年，对工作兢兢业业，对患者尽心救治。他带领的功能神经外科研究团队被称为是国家队，团队的成员也从最初的10几位到现在的近200人。李永杰说，自己一个人做手术才能做多少台，他要把自己的所学传授给更多的年轻医生，解决更多病患的疾苦。做了这么多事情，身边的同事谈起他来无不钦佩不已。 他这个人就是一个为工作活着的人似的，永远在思索怎么把你的病治得更好。 是一个对专业、对医学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医生对待学术、对待科研，他的态度都是一丝不苟的。 潜心研究、无私奉献，李永杰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自己却不那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分内的工作而已。 我没有想或者没有敢想说给国家做多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从我们这个职业上来讲，我要能做一些事情，能够推动一个技术的进步，我已经就挺了不起的了，我就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了。如果人人都好好去做工作去，每个人在每一行里边把你每天碰到的每一件事都尽心尽力的去把它做好了，这个国家就不得了。 情为了乡愁奔走来，爱无言像雪花悄悄离去，你可见我们也许不曾相识，爱的魂魂让我们在一起，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爱在天地间》。那么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节目还会播出一个小板块，叫做绿色生活好市民。这是由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播出的一个系列广播故事。从今天开始，每天我们将播出一位坚持绿色生活、节能环保生活方式的市民榜样，让我们来了解他们的生活中是怎样践行绿色节能环保的。今天为您播出第一期，来关注环保达人文龙胜。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文龙胜，男，1938年3月出生，今年77岁了。文爷爷籍贯湖北，所以特别喜欢绿色的环境。2006年，他搬到通州住，发现房前屋后树木很少，就主动向物业提出自己掏腰包买树苗补种。文爷爷到挺远的几个市场，先后买了几十棵树苗。小树栽上以后，他不仅经常从家里提水浇灌，还精心的呵护。土地贫瘠，他就泡黄豆或者买麻渣，找卖鱼的要点鱼鳞，捡点狗粪，哦好了给小树施肥。他还经常给小树松土剪枝打农药，有的小树死了他就反复补栽。在冬天来临之前，文爷爷还给小树裹上了塑料布来防寒，保护这些小树。文爷爷还买草籽儿种在树底下，争取让它上下都绿。如今文爷爷种的树已经有30多棵了，有白蜡柑、泡桐、香椿、樱桃、樱花、石榴、无花果、花椒等，长得快的树已经有3-4层楼那么高，有的已经开花结果。邻居们看着绿色小景儿，心里乐呵，香椿发芽了，花椒熟了，还能大家一起分享，其乐融融。文爷爷还坚持绿色出行，即便单位组织学习开会可以报销，他也仍然坚持乘坐公共交通，不轻易打车。走路的时候，如果发现塑料袋等白色垃圾，他也一定会捡起来放入垃圾箱，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还及时清理楼道里的小广告，在他住的楼道里几乎看不到小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绿色生活从现在做起，让我们都行动起来。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从今天起啊，北京地铁几号线将会部分调整首末班车的时间呢？答案就是地铁14号线。 嗯， 恭喜手机153尾号7221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台，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康立波，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李玲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想你应该